心摇摆不睡，心痛是你的一杯，如果可以做到不伤悲，那什么换都无所谓，就让思念独自远飞，忘记你是我的谁，也许这是老天在指挥。